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本来呢，这次呢冷血时报呢，我就好想讲这个弃权票事件的。咁呢讲真好简单㗎嘛，即係我要撑，如果你喺我冷血时报呢一个环这个节目嚟讲，我哋要撑嘅就当然要撑郁文啦，係咪先，因为我哋讲反话㗎嘛，係咪先。即係讲真好简单，如果我哋问你哋问问题，喂郁文点撑得落啊，你有咩方法可以扭到去撑郁文啊，係咪佢都好难呢。 咁佢嗰个官方解释就话你攞埋啲嘢都冇卵用嘅，不如唔好攞嘛。 啊，即係咁样好简单咋嘛。即係以唔系官方解释，即係对立面嘅人就梗係话哇又唔卵系呀，话喂捉阿梁振英出嚟玩下都好啦，系咪先。如果你好啦咁讲啊。咁即係而家就坊间就好多人喺军啊郁文啦嘛。咁就话佢唔应该咁样讲，唔应该咁样讲。 建制派 啊。喂，咁而家你话要撑佢，其实你真係要好有思考嘅想法，你先至可以撐到佢喎，但係即係其實唔難嘅，用一個方法，我拼死都要捍衛你言論嘅自由，咪得咯？呢個鬱文教你噶嘛，你可以用翻呢一句説話就可以駁曬所有廢文啦，係咪先？係咪先？嗱，我用呢個企呢個角度 ，OK。第二， 咁啊，特權法唔用特權法關言論自由咩事？ 唔係，即係佢講錯嘢啊嘛。 即係佢阿劉醫師人話佢中意投咩票咪投咩票咯。 即 係咁樣。咁 你投票， 但係阿牛 嘅投票自由。 阿牛佢係一個民選議員， 冇錯啦。 所以佢個票唔係話 交 嘅自由。 我係講佢嘅言論自由嗰度咧，就係因為咧佢話咧，你衝入去政府總部。呢一個咧，我哋捍衞佢呢個佢嘅言論自由。當然佢係自己有呢個， 唔使捍衞，因為立法會有特權， 佢有特權，佢可以講冇所謂。 佢話炸咗政府都仲得 佢咯，啲人譴責佢咯，咁樣嚇。佢我要拼死捍衞佢呢句咁冇品嘅啊，咁唔理人， 冇品定冇品味， 冇品味啦，都一樣啦嘅言論，我都要捍衞佢。 唔係啊，叫人衝入去，我冇品咩？ 喂，講真，喂。你自己喺入面講嘅話，你唔係煽動，因為咧你有一個特權法咧，鬱文喺立法會講嘅任何一樣嘢，甚至我屌一個人，甚至我係講任何一個説話，我都唔會 阿牛 有問題㗎，嚇唔會有犯法㗎。 何謂衝入去？ 啊，係啊，唔知啊。 何謂鬱文去立法會係翻工啦？ 嗯。 你翻我哋翻工嘅時候，我哋喺公司嘅大門，我哋都係衝入去，係咪？ 唔係 行快啲，咪叫衝入去。 而家佢咧就係叫呼籲出邊嗰啲唔係翻工喺市集緊會嘅人衝入去啊嘛。 阿牛 點樣？山城 佢嘅意思係話，你哋衝入去立法會，即係話你哋一齊參選。参选入立法会，你哋就好似我咁翻工，冲入去立法会，发表你嘅意见。你明唔明啊？阿郁文自己都明唔明啊？ 想我哋民智开发， 系啦， 大家 参选， 参与政治， 就可以名正言顺冲入立法会。 系啦， 明唔明啊？ 第二样，系啦，嗰个弃权票问题，话声你听，即系你而家啲人喺度嗱。咁如果你要撐阿鬱文嗰個棄權票，其實都困難嘅，都困難嘅。講真，因為而家坊間咧，好多人咧已經篤爆咗呢個棄權票係有問題，同建制派一樣啦咁樣啊。嗱，你撐佢都難嘅。咁你用咩角度去撐佢咧？我又唔係冇嘅喎。你知唔知呢源？我哋成日講源頭啊嘛。你知唔知呢件事源頭喺邊度啊？最撚衰係邊個啊？ 個修訂啊嘛。 係啦，最撚衰咪郭榮亨咯。佢唔出呢個修訂動議，咪冇事咯，係咪？我哋可以將全部賴曬落郭榮亨度噶嘛？ 係咪根本係佢修訂係有問題的， 所以咪佢老土啫嘛？你關鬱文乜事？係咪先？冇錯，冇我話亨哥 就唔會有咗文呢次賴嘢事件啦，啱唔啱先？喂，其實某程度我真係猜得到啊，但係唔好意思，首先第一，我諗住撐佢言論嗰度咧，佢第二日咧就咁講啊，我講下唔俾啊。讲下啫嘛，喂大佬你讲下先嘛， 唔系啱啊啱啊，佢讲得啱，我讲下唔俾我立法会议员，我立法会里面讲乜都得噶嘛，讲下唔俾啊， 系啦，佢讲下唔俾，咁我又点可以捍卫你讲下唔俾呢个自由咧？呢头捍卫完你，转头你又讲下唔俾。咁我咪真係鳩鴨，咁我 所以咪唔好跟車睇， 所以撐佢嘅人咪戇鳩咯。 所以撐之前你睇清楚，唔好跟啊大。 打個龍門先， 所以個龍門搬得喐嘅，屌你老味。 所以咧，就呢次咧，我覺得呢個《賴月時報》這個港文篇咧，我都係冇，始終最後都唔講鬱文嘅。咁講咩咧？听下啦， 冷血人物， 冷血人物啊！呢、這个环节系第一次出现嘅。咁咧，呢今日咧，我就会饰演一个盲光社嘅蔡森。 盲 光社嘅蔡森，即系事源系点样咧？因为咧就是、星期六啦，咁样就同志游行啦，系咪先？咁我啲咁嘅基要派基督徒咧，咁我啲咁嘅牧养者咧，咁当然咧就势必拼死去反对呢个同性恋噶啦，系咪先？即系我就成日认为嘅嗱，首先我要。將我自己變成蔡心先 ，OK？ 咁你聽住。 你依家係蔡心，唔係阿牛。 但係空心菜啊，係咪啊？你係咪空心嘅？ 我負責為蔡心， 要空心先俾人入得㗎嘛？ 我係盲光社嘅蔡心 ，OK？ 創世紀第一章第一節 ，OK？ 神說：我要有光，這世光，這世界便有光。呢一段就叫做創光，創咩嘢光咧？创明光， 明光， 哇！关同性恋咩事啊？呢句，呢句又关同性恋咩？ 唔系，首先呢句就 即系讲紧佢个 创光 盲光社， 你个来由 系几巴闭又嚟，因为创世纪 已经嚟 噶啦， 即系上帝创嘅， 唔系都关事，都关事嘅。冇光咧，就真系冇同性恋。 同性恋都系玩个光嘅， 系光嘅，咁异性嘅有生性噶嘛？ 点解你系光啊？唔系光啊，大佬， 换光社咧，换光社 啲懒音真系离晒谱啊！屌， 系啊，俾人屌烂。 光同光都分唔到。 嗱，咁我作为一个牧养者 ，OK， 即系我系深信圣经所俾我嘅启发。我要劝导所有同性恋嘅朋友回归正途，唔好再犯罪。点解呢？即系喺创世纪十八篇里面咧，天火焚城篇就曾经讲过啦。当嗰个城市糜烂啊，里面有咩嘢咧？喂，你大佬入面系啲人物就喺度男与男，做出呢个苟且之事，男与男仲要苟。都扯喎，我大佬 冇女， 我咪好唔接受先。 有冇女與女先？我女與女 OK 嘅，我 OK 嘅。 Sorry， 聽住啊，女與女作出苟且，男與男和女與女作出苟且之事。咁啊，一天父耶和華，唔好意思啊，唔應該講耶和華，因為我犯咗十戒啊。OK， 因為十戒其中一戒咧，不能直斥父之其名字啊嘛。所以，唔好意思，我講翻天父啦，冇嚇。咁天父見到阿眼見，哇！你又呢個城市又偶像崇拜，又男作出苟且之事，咁佢就運用佢自己嘅法力神力，天火焚城，就係由當日開始。 你咁幾時拉斯維加斯俾人燒 過？唔係啦，當然十戒又係其中一咯。從此我哋啲基要派嘅基督徒，就深信咗聖經所講嘅説話， 就去食花生啦。 就要呢個反對我呢個同性戀啦 ，OK？ 係 嚇， 我知道喺約翰福音第八章裏邊咧嚇，咩德蓮咩德蓮啊？ Madeline 算啦，我英文唔好。 咩链啦？咩链啊 ？Meet 得链啦，我叫做。 Meet 得链 ，Meet 得链 ，Meet 得链 ，Meet 得链。呢个故事啦，吓系乜嘢咧？讲真，我知你哋好多嗰啲解放神学嘅人咧，都成日讲呢个故事嚟抨击我呢啲基要派嘅教呢咁嘅教徒，我呢咁嘅牧养者噶啦。OK， 个故事系乜嘢咧？有一日耶稣基督就行过一个市场里面 ,ok, 咁好多人纷纷扰扰喺嘈冤巴闭，耶稣基督系一个八卦人，应该都系㗎啦，咁就行埋去问下乜嘢事啊，咁跟住呢嗰啲市集嘅人呢就话呢搣得链系咪搣得链呢就行淫。 行淫。 行淫。 咁咧，我哋就要集體揾石頭掟死佢。 嗯， 跟住耶穌基督咧，佢跟住就同你講話、嗯：，喂，如果你班友冇犯罪嘅話，就揾石頭掟佢啦。咁嗰班友咧就諗啊，係、哦，我哋都有犯罪喎、哦，咁、嗯、我都有遺精在地喎、哦，係即係我唔可以將子孫遍佈大地，因為我遺精在地喎、哦，所以咧我都犯罪喎、哦，咁我就冇我就原諒咗阿咩搣得鏈啦， 係啦， 搣得鏈啦，咁就就冇掟佢啦。嗱呢啲咧就係啲解放神學嘅朋友係講呢個故事嚟抨擊我哋，話我哋基要派嘅基督徒咧就係冇呢個包容嘅 ，sorry， 但係你呢、這個只係呢、這個約翰福音第 上半部， 約翰福音第八章嘅上半部，跟住之下半部咧就係、是、好少人講啊，講真、嗯，我就講埋個結尾俾你聽 ，OK。跟住耶穌基督遣散咗嗰班人啦，好似王維基咁啦嚇，遣散咗嗰班人啦，OK 嚇、啊。跟住阿耶穌基督咧就行去搣得呢度咧，就同佢講嗱， 幾多錢？ 唔係講講，你咁樣侮辱冇？你侮辱你侮辱阿、耶穌基督啊！我聽 你唔使錢， 我唔使錢。 Free of charge 啊！某程度聽講係佢先溝埋阿搣得呢嘅 OK， 但係呢、這個。冇冇聖經 冇引證到啊， 冇引證到啦，冇手卷啦，冇手卷 死 學啊咁講啦，咁啊耶穌跟最後咧就行埋去啊搣得呢度同就同佢講咧話嗱，我都唔定你罪啦，咁你以後都唔好再犯罪啦。嗱，我哋啲基督教嘅牧養者咧就會又攞呢句嚟抨擊你，喂係罪嚟嘅，只係耶穌原諒你咋， 嗯 ，OK。 你本身係有罪嘅， 本身係罪嚟㗎。 不過叫人唔好掟你。 係啦，係啦，你要感恩。 係啦、OK? 一個故事有兩個層次嘅 ，OK 嚇。 係啦，因為有啲人咧就平平抑，我就用上呢、這個故事嘅上部分。 係啦，其實下半字先係，即係佢行淫者基本上係有罪嘅。 係啦 ，OK， 即係搣鏈嘅人就係一定要揾石頭掟撚死佢啦。 係啊， 搣鏈嗰個。 咁我哋 好耐冇上嚟 嘅，好多基要派唔係你哋好多。解放神學嘅基督徒咧，都同我哋啲基督基要派嘅基督徒講咧，牧養者講咯，喂，耶穌叫你原諒人嘅喎、哦，喺邊度咧？喺馬太福音第十八章裏邊咧，咁阿 Peter 咧 ，Peter 阿 Peter Chan 啊，小飛俠啊，阿 Peter 咧就同阿耶穌講話，喂，我弟兄咧成家得罪我啊，即係你三啲在座三位都係啦，嚟得罪我啦嚇，咁、咧我應該饒恕佢幾多次咧？七次夠唔夠咧？咁啊，耶穌就話：我同你講啦，唔係七次，係好有難度，係七十個七次， 定七四百九十次， 七十個七次， 係定七個七十次啊？ 唔係七十個七次， 簡單啦，條數都係四百九十次啫、嗯。好啦，即係我哋啲基要派基督徒咧，就會話咧：喂，你哋同性戀，我原諒咗你四百九十次，你 quota 就已經用完啦。 即係一年幾啦？你同性戀，你行埋年幾咁啊，夠啦。 系啦， 就走得啦。 系啦，咁样，所以咧，我就依附圣经俾我嘅指引 ，OK， 去反对，认为你哋呢一班人系有罪嘅， 系有罪嘅， 系有罪嘅。好啦，啱唔啱咧？系唔系咧？ 梗唔系啦， 梗系唔系啦。如果今时今日嗱，我系先上半部分讲嘅圣经咧，阿碌听过噶啦，节目都讲过啦， 嗯。 呢、這個聖經有個下半部分嘅，話聲你聽，呢、這個下半部分我作嘅 ，OK， 好，時移世易，今日耶穌基督係無限復活啫嘛，係咪啊？ 係， 係啦，嚇，今時今日2013年11月12日，耶穌基督去到呢個荔枝角，即係明光寺附近咧，荔枝角街市 ，OK， 就見到又係咁樣行，就見到有一班人。喺度清清聰聰咁樣喺度講緊嘢 ，OK， 咁耶穌基督就有八卦噶嘛，係咪先？咁耶穌基督就行埋去問下呢啲友做緊乜嘢啊？咁嗰條友就我啊，蔡心啊 ，OK， 我係蔡心，咁、耶穌基督啊，哦，基督阿 Sir， 蘇哥，蘇哥你嚟咗啊？冇啊，我啱啱捉到阿張錦紅啊 ，Ken 仔啊，彩虹香港彩虹嗰個啊，嗱，如果捉到佢啦，咁因為呢條友咧，佢同性戀啊，嚇佢犯咗罪啊，咁我哋打算咧就用石頭掟死佢。咁耶穌基督就同我講啦，同我蔡心講。 佢冇搣鏈喎 ，OK。 耶穌基督又係咁樣講，佢話：喂，如果蔡心先生你冇犯過罪嘅話，你咪揾石頭掟佢咯。咁耶穌基督講完呢個説話之後咧，我就諗都唔諗啦，就咧即刻攞個石頭掟阿 Ken 仔咯。咁耶穌基督話：我屌你老母啊！你有冇搞錯啊？ 你冇犯過罪咩？ 係啊，咁樣話喂。 大佬咁問我啦，咁我話我蘇哥啊，喂，我為咗證明我犯，我冇犯，我冇罪，我梗要掟柒佢啦。今時今日就係乜嘢呢？係要證明我啲咁嘅基要派基督徒冇犯罪啊，所以我咪攞石頭掟柒你班同性戀咯。系咪先啱唔啱啊？ 梗系唔啱， 有冇错啊？ 梗系错啦！ 错喺边度啊？ 个罪系你话自己有冇嘅咩？你用个行为嚟话俾自己听有冇罪嘅咩？系由天父定你有冇罪？ 冇错，圣经里边有天父解话咗俾你听，男与男作出苟且之事，就要令到天火焚城。喂，我净系识得我因乎圣经旧嗰本啊。即係我咁二手書店買嗰本咧，舊嗰本，我而家攞住舊嗰本就見到，哇係咁樣，你係罪，喂，天父係天火焚城啊，我都只係為石頭掟鳩你咋，話聲咧，你要諗下喎，你唔好話我老撚土喎，話我蔡心老撚土喎，啊我係一個人物嚟噶嘛，係咪先？嚇唔好話我老撚土，喂，我係唔見我眼見你，我唔希望你犯罪啊，我唔希望你哋班同性戀咧走去死後跟住落地獄啊！话声咩咧？喂，你唔同性恋系好噶，你异性恋系好事嚟噶，即等于咧，我逼阿耀尊，喂，饮尿系好噶，尿法系好嘢嚟噶，你饮啦，每朝早你就饮你第一督尿，金底都系咁，你点解唔学习金底咧？系咪先？你啊，金底尿法啊嘛，你都可以尿法。 百万富翁陈启泰都系咁。 系啦，个都系咁。喂，但系好嘢嚟噶，你要试啊嘛。即系我就好似。其他人咁，係咪先？見到異性戀係好嘢嚟嘅，嚇、啊、咁我就唔希望你再同性戀啦。咁我就將我呢個樣嘢俾你。喂，我係乜嘢啊？我係一個牧養者啊！我將我一生嘅時間 ，OK， 將我一生嘅時間去奉獻俾教會，奉獻俾主耶穌基督。喂，我無私噶，話聲你聽，係咪先？話聲你聽，你咁樣，我係咁樣啊，咁我有咩問題先？我出發點解想你好啊？ 阿牛， 我係希望你永遠都唔好同性戀，而跟住繼而上天堂啊！喂，你唔係咁樣，都係真係鬧我蔡心啊嘛？ 阿蔡心，第一樣、okay? 用我僅餘嘅聖經知識 ，OK？OK？、 Okay? Okay. 人一出世就係有罪嘅， 係咩？ 是啊 ,ok, 因为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啊、所以他生出来的后代全部都有罪。 嗯、 你是要通过信仰、嗯、耶稣基督的信仰才是没有罪。 是啊 ,ok, 没错、 啊。第二样东 西、啊、 那个天火焚城是吧不是夜总会名来的嘛。 不是 。我是天火夜总会和焚城卡拉 OK。 Okay, 但是我的耶稣基督。 那个天火焚城呢耶稣基督就说男与男女同女做苟且行为。 男与男做苟且行为。 女同女 点就女同女做苟且行为， 即系男同女同女都有苟且行为啦。 系 个系一个罪，但系咧，阿蔡心哥，道唔代表你冇男，你唔系男与男冇苟且，唔代表你冇呢样嘢咧，你系冇罪嘅。 男与女， 男与女都系有罪嘅， 最紧苟且啫。 就算你话。男与女嘅苟且行为当中，你有淫念都系一个罪嚟嘅。 所以我要证明我自己冇罪，吓、啊、我咪冇淫念咯。 嗱，你嗱大镬啦，嗱你点样冇罪呢？喺个行淫喺个苟且行为里边咧，嗱，如果呢个苟且行为里边你有淫念， 嗯， 你系有罪，即系话苟且行为咧，理论上应该系一个生殖概念嘅啫。 系、 嗯啊，你为咗去生儿育女，去彰显耶稣基督同埋上帝嘅爱，你去生冇淫念嘅、嗯，你搞嘢唔系淫念， 嗯、 你系冇罪，但系你唔会啊嘛。嗯你搞嘢或者搞嘢啫。 你記住，我蔡心係與別不同嘅。 我唔係好明咧，冇淫念點樣可以搞到嘢？ 就係為咗生出嚟。 你要記住。 唔 係 咁，你都唔會硬嘅喎。 你要記住，冇錯啦。我蔡心就係一個唔會硬嘅人。你哋唔知咧，我蔡心已經結婚廿鳩幾年啦，話聲聽，一無所出。 嗱，咁就喺最大嘅罪啦， 就唔可以将指尖变到大地啦。 系啦，你知个都系罪。 Sorry， 咁呢个罪就唔系我嘅罪，系我太太嘅罪啊嘛。或者咧，总之我系 你揾个罪人同你去苟且都系罪。 咁我要解放佢啊嘛。啊，所以你令到佢可以有新，可以令到指尖变到大地啊嘛。 咁所以個問題就係、是啊、我哋全部都有罪。你男與男係罪，女與女係罪，男與女係罪，女同男係罪。總之凡係你有下面佢有下面拍埋一齊都係罪。 拍得入， 拍得入都係罪。 咦、就是？但係聽你哋咁講，人同狗係冇罪。 其實某程度聖經係冇咁講過嘅，某程度聖經冇咁講過嘅。 嗱，我唔肯定啦，聖經咁大本都睇唔曬啦。 我睇唔到 講， 我睇唔到都睇唔曬。 但我可以話俾你聽，法律上係有罪嘅。 係啦，法律上有罪。嗱，而家唔係喎，同性戀法律上冇罪喎，係我判你有罪喎。 嗱， 明唔明啊？即係我蔡生，我已升華去咗咩地方咧？我升為一個先知。即係某程度咧，同呢個耶穌基督咧，某程度係一樣啊。 係啊，無可物 得啦， 即 係係啦，無可物得我係。 嗱，所以你搞嘢係有罪，你唔搞都有罪。OK， 所以你點都係有罪。所以你用石頭掟呢個嘅咩嗰個咩啊？ 滅鏈， 唔係滅得鏈，聽就係， 就係即係現代版。將今時今日，嗱，你本身你已經係有罪㗎啦，你已經係錯咗㗎啦。 係咩？ 何況嗰個咩 Ken 仔啊 ？Ken 仔咯， 佢都冇罪 啊。 男同男之間未必。個苟且行為未必係有罪，因為你知道有時候一啲同性戀者係因為佢 DNA 嘅嘛 ，OK， 佢係鍾意男仔， 但又唔敢認。 呢個 DNA 點解佢有一個鍾意男仔嘅 DNA 呢？係上帝俾佢噶嘛，所以佢係奉行翻。 唔係啊，唔係啊，即係喺我蔡森嗰本咁聖經唔同啲㗎，我嗰本係新啲㗎，啱啱買㗎嘛，係咪先？啱啱新啲㗎。咁樣一個 2047版 就係舊嗰本嚟㗎嘛，酒店買㗎嘛，咪我本新啲，即係我本新到呢係隨時會改㗎，即係我真係想話俾你聽囉，講真 呢個邪教嚟㗎嘛， 唔係我唔係咩嘢咩唔係咩靜啲，唔好用邪教，用異端去講㗎嘛， 靜 都話異端啫，你邪教侮辱我啦，話聲你聽，係異端啫，係喂，你同我講啲宗教，我好叻嘅，話聲你駁我唔到。OK， 你要記住，我嗰本聖經新買嗰本咧，就賦予我去拯救你，拯救你。我一路一世人一信咗主耶穌基督，我就係個使命，就係拯救你。我眼見你犯罪。將來會落地獄，我付出我嘅雙手，擁抱你入嚟。 但好簡單，我就答你，問十個男人，十個都會覺得女女係冇罪嘅，男男係有罪嘅。 哦，咁男 我都有罪， 係啦，因為視覺上 已經係輸咗， 特別係啲黑色嘅大隻佬 ，OK， 超級自戀嗰啲。 先講，你諗下，有機會先講。你要記住，喂，我作為一個牧養者， 所以 我奉獻咗我嘅一生，去幫你，我大撚曬㗎，某程度係咪先？話聲俾你聽，喂，你唔好話我民失啊，我唔民失嘅話聲咧，我為撚咗呢個社會，我做乜嘢都係啱㗎，話聲咧，我釘鞋嚟㗎， 我冇話你錯。 丁蟹嚟㗎，我真係我做乜嘢都啱啊！我投呢個棄權票都係唔係錯㗎？ 我冇話你錯， 咁㗎嘛。 不過你係有罪啫，你係有罪。 有罪我咪盡量彌補我嘅罪咯，即係更加為咗證明我冇罪，我咪要證明你有罪咯。你明唔明啊？ 即係主要係我嘅罪大過你嘅罪啦，係咪？係 咯，呢個所以我知道我嘅父母即係亞當同夏娃。佢犯咗偷食禁果，令到佢唔可以喺伊甸園。哇！我好似諗似我哋去馬交嗰啲桑拿場，係咪？而家我係牧養者啊，唔好意思啊。伊甸園， 你天花粉成找數未啊？ 咁我去伊甸園，咁我哋冇得去停留喺個天堂嘅上面。咁我仲要我母親同埋我父親。即係亞當同夏娃呢會受到冷佢凍熱佢會流汗咁辛苦同埋喺個好辛苦嘅情況底下生我出嚟。其實我生我出嚟我都係罪㗎啦。所以我咪屬罪囉。但係如果要證明我有罪唔得㗎嘛。所以我咪證明你個男人有罪囉。你明白 有道理嘅。 有道理 嘅。確實係宗教都係咁樣。係宗教就係將我嘅罪呢係打啲。 咁喺你度。 咁即係 你。 咁即係 你嘅罪大過我呢啊， 咁我又可以，我先 系 打你， 系啦，即系咁样，即系嗱，好简单，你要明嗰个道理啊， 明 吓， 但系喺现实社会嚟讲， 监狱咧就只得一个，监狱只可以容纳100人， OK 嚇、啊，我知證明曬你班撚樣全部都最大撚過我咧，咁即係你哋入曬一百人啦。咁、我第一百零一個就輕啲噶嘛，咁我咪唔使入監獄咯。 喂，係啱嘅， 係咯，我就真冇問題噶。所以我係揭絲底理，我蔡心啊，揭絲底理係要反對同性戀嘅，因為要證明我冇罪啊嘛，啱唔啱啊？呢、這個先係只係最真嘅道理， 即係踩低人哋就貶低人哋就浪高自己。 係啦，所以你唔好同我講包容。O K， 冇包容过，就算我哋天父都冇包容过。 你可以喺天火焚城嗰度包条女个伊甸园嗰度讲咯， 系啊，融咗佢，包咗张条融咗佢。O K， 咁呢啲嘢就唔系罪嚟嘅。不过咁讲啦，即系同性恋，我哋应该即系尽量系包容佢哋嘅。 即系成日关你卵事咩？人哋搞，好正常噶， 关你 Q 事。咁但系咧，即系嗱正经咁讲啊，真系正经啊。哦，你唔好抽水啦吓，正经。咁啊咧，有个喺好似聯合國啊 ，OK， 聯合國就係乜鬼嘢？ 社科文中心嗰啲， 唔係啊，嗰啲香港嘢咪、香港嘢嗰啲垃圾嚟嘅。咁啊，有個十二三歲嘅僆仔就講咗篇嘢喺聯合國嗰度、我假設聯合國先啦。 好啦好啦， 咁佢咧就係、是、一個孤兒嚟嘅， 係 啊，咁佢寫一篇嘢咧，大家上網揾翻我揾唔翻啦，冇幾耐之前嘅啫。咁佢一個孤兒就俾一兩個同性戀者領養咗嘅，嚇咁佢就寫出嚟就話咧，就同啲同性戀講、你可以同性戀，我唔係反對你哋同性戀，但係麻煩你唔好因為覺得同性戀生唔到，俾人話同性戀冇仔生咁樣，咁啊係啦，男同男女同女生唔到㗎啦，佢夾硬去領養一個細路仔，嚇、一個孤兒。雖然佢已經係孤兒，但係佢都想要有個爸爸媽媽嚟到領養，就唔係兩個麻甩佬，一個係叫做老母，一個叫老豆嚟領養佢，對佢個心態嘅發展都好大影響。 佢真係咁講嘅， 佢真係咁講，嗰個細路仔咁講。跟住你知道英國著名歌手呢個艾頓 約翰 ，Elton John， 佢都係基嘅，係啦，都係基嘅，佢都係領養咗個細路仔，佢而家都反思緊，令到個細路仔第時咧，即係發覺老豆又係馬佬，老母又係馬佬，對個心智都。 咪點無語咧？ 咁所以咧，我係唔反對同性戀者，但係啲同性戀者唔好咁自私，走去以為自己有細路仔，就走去領養嗰個細路仔，就害咗一條人命嘅嚇。咁呢樣嘢冇啊，依然可以正經咁講啊。 咁我都講下啦，我就奉勸下我哋嗰啲業界嘅同業先進啦，即係而家我係菜心嚟噶嘛，我牧養者嚟噶嘛，就唔好搞咁多細路啦，先啊，大佬，喂，你個罪好咁大啊，話聲咧，大佬唔好搞咁多細路，係咪先？即係有口話人，屌你又有口話自己啊！ 自己都教添啊！ 不過作為一個嘅宗教嘅營運者啊，你係咩蔡心哭哥兄係嘛？蔡心 萬光社蔡心， 萬光社啊蔡心兄，你係做得好啱嘅，因為宗教咧近呢十幾廿年嘅發展都係咁樣，好似阿牛咁講咧，就係打啲。以為啲罪大過我嘅人，我就會抬高自己嘅， 道德高地。 咁啊，抬高咗自己之後咧，就係攞到啲咩咧？咪善款咯。 係嘅嚇。咁我哋萬光四個善款都籌到唔少啊！話聲咧，我而家我有自己嘅會址喺呢個荔枝角啊。OK。 係啊，你好易揾啊。 講真，係 啦，因為我哋打擊啲壞人咧，阿 Madeline 啊， 張錦。咁好啊，惊仔， 系啦，我哋越掉得去大力咧， 系啦， 就越多钱收， 钱收啦。所以除咗为咗我嘅信仰之外，咁信仰都要食饭噶。 即系我回应翻阿头，你开头咁讲啦，即系有啲议员投弃权票嘅，越投得多弃权票，就越多钱收咯。 但係喺現實嘅程度嚟讲，六九系可以接受到，一零六九系接受唔到咯。 一零六九 系 咩啊？ 你唔明啊？一直解 释 俾你 听 啦。 你咁样系好啦，咁啊，哇呢节好捻长啊，咁你跟住睇下下一节， 下一节三分钟讲 咩啦？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